每天早晨八点，我们的青年说节目准时和大家见面，活力开播。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 我发现今天孔文就特别的激动和兴奋，然后还没有我说我是青年曼宁，他就说了我们大家的收听收看方式啊，其实也很不错，说明今天孔文睡好了啊，是不是呢？ 那你再整两句。 给大家说一下怎么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关注我们的这个音频啊 ，FM 九八和 AM 九二七可以同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关爱青年计划。那么在这个公众号当中呢，就可以实时的和我们互动，并且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呢，还有第二种方法，就是打开花椒啊，打开活力九八二房间，也可以实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啦。 嗯，没错，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小惯例啊，跟大家说一下天气。今天北京的天气是多云，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是6度，空气质量是中度污染。 嗯， 今天天气呢是明显的降温，部分地区呢还有沙尘，建议大家最近减少户外活动，外出做好防护。 哎，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啊，今天限行的尾号呢是1和6，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啊，限行机动车禁止在五环路以内行驶了。好的，给今天呢给大家设置的这个互动话题呢是你经历过的最尴尬的事情是什么啊？ 哎，曼宁跟我说过这个话题之后呢，然后脑子里立刻就想到了，可能是表白被拒，啊，然后呢，今天早晨呢，就是我们的导播老师，然后他说啊，表白错了人也可能会比较尴尬。 哎，我觉得这是更尴尬一点的， 就更尴尬一点。 对，所以这个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你们觉得最尴尬的事情是什么呢？一定要和我们进行互动啊！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的，这肯定有的哈，不要偷懒啊！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你看，就是最近网上这个比较流行的就是撩小姐姐的这个短视频的段子，对吧？ 撩姐姐，嗯， 对对对。然后昨天我就又看到了一个小视频，然后从背影，我的天哪，那简直就是一个背影美女。 嗯， 然后这个视频的作者啊，就说前面有一个很好看的小姐姐，我们一起去撩她一下。然后对跑过去之后，小姐姐，小姐姐，我，小姐姐一扭过头之后啊，对不起，阿姨， 好伤阿姨的心啊。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我们继续说，进入我们今天的青年头条号。九号线房山线将会实施新的时刻表，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 从今天开始，地铁九号线房山线将会实施新变的运行图，早高峰期间，房山线将在这个是 篱笆房站， 篱笆房站，对，篱笆房站开行7列始发列车。 哎，据了解啊，这个实施的新运行图之后呢，房山线早高方案要采取大小交路套跑方式运行，这个大圈车的车交路呢为沿东村站至国公庄站区段，小圈车交路呢为篱笆房站至国公庄站这个区间段啊。同时呢，房山呢还将缩短列车在国公庄站的折返时间，那么全线列车最小间隔呢说缩至到了4分钟。 嗯，而九号线早高峰将增加开行列数18列次，早高峰进峰时间提前到早晨的6点半，同时呢列车间隔将会缩短到3分0.1秒。 嗯， 此外，目前北京中心城区内的地铁1号线、2号线、5号线、10号线已经实现了2分钟的运行间隔，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以后北京地铁还会逐步提升其他线路的运输能力，缓解大家的出行压力。 飞一般的感觉啊， 飞一般的感觉，对，嗯。然后今天我们在后面的内容还会跟大家说，今年还会试点这个，应该是二维码刷二维码乘地铁。 嗯， 啊，对对对， 更方便了。 嗯。接下来我们关注一条跟美国方面有关的消息。 嗯， 昨天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通知，将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这样的做法是为了平衡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给我国利益造成的损失。哼哼， 这怎么回事呢？有哪些商品要加征关税呢？首先呢，是对于这个原产国与美国的水果啊，以及其他的制品等120项进口商品终止这个关税减让义务，现在啊适用这个关税税率的基础上再加征关税。那么加征关税税率啊为15%。另外呢，还将对原产于美国的猪肉及其制品等8项进口商品啊终止关税减让义务，现在啊适用的这个关税税率的基础上啊加征关税了，加征多少呢？20% 15。哎，这项通知啊，从昨天起开始实施了。那么具体的商品清单呢，大家可以登录这个财政部的关税司的官方网站来查看啊。 嗯， 我听到这口音一直很傲娇啊。 这样的做法是为了平衡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给我国利益造成的损失。 哎， 嗯，走着瞧吧。接下来这条消息还是和我们北京有关啊！昨天北京市又取消了50项市级部门、事业单位要求开具的各类证明，包括企业设立、经营许可、困难救助、就读、升学等各方面，今后这些证明不再要求当事人提供，大家办事会更加的方便。 哎，比如说啊，现在这个就读升学方面啊，本次取消的证明事项呢，有烈士子女申请普通高校招生加分时需要提供的区民政局开具的这个烈士子女的身份证明等等。 嗯， 那么在困难救助方面呢，取消的证明事项呢是企业内部退休人员申请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时需要提交的原工作单位开具的生活补助以及其他收入证明。 嗯，这些证明取消之后呢，将由政府部门内部核查啊办理，或者是提交现有的证件凭证进行证明，无需群众为了开证再来回的奔波。 哎，方便了很多。 对对，方便了很多。 嗯， 除此之外呢，取消的50项证明当中呢，有16项是凭借现有证件凭证完全就可以证明的，申请人不必再重复开具。比如说以往在职期间缴存过住房公积金的离退休职工啊，申请公积金贷款时需要提交的原单位开具的离退休收入证明啊，现在申请人提交工资银行近半年的流水记录凭证就可以办理啊。 哎， 这个就不用再去回原单位再去开了。 嗯，没错。另外这个证明取消之后啊，还可以用书面承诺代替这个证明。比如说啊，此次将3项与公积金相关的证明啊调整为了政府部门告知标准规定加申请人提交书面承诺加政府部门事后监管的链条是办理形式，其中啊就包括这个进城务工人员在申请住房公积金账户销户，以及在外省市购房的职工啊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以及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住房公积金存缴的这个职工啊要申请提取公积金啊。那么这3项呢，办事人啊只需要提供书面的承诺，无需再提供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个职工异地购房等等这些证明了。 嗯，没错啊，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贯穿始终的会有一个话题，就叫做你所经历的最尴尬的事情是什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有在花椒直播活力92的房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这名网友的名字叫做我要变身 biu biu biu、他说我男票啊，他说一直是一个脑洞特别清奇的人。 嗯， 他说大二的时候呢，有一回他跟我说，他说我要给你一个 surprise。 嗯， 然后过了几天呢，他就给我寄了一快递。 嗯， 说我们学校南门这个快递啊，就好多嘛，对吧？包括其实我们学校也是，就大家买东西确实很多，找了半天，哎呀，才找到， 终于找到了。 哎呀，对，鞋盒大小啊， 那就买的鞋呗。 啊，通常大家会这么想啊，内心呢还有点窃喜，对吧？ 限量版是不是？ 哎，对，限量版是不是那个什么是不是能吃的什么某种鞋那个名字是吧？啊，挺棒的。说这个小伙子居然给我买了鞋，说哎呦不错呀。说当我高傲的拿着鞋盒走回寝室，室友们都在呢，对吧？这就过来，这就秀恩爱，对吧？ 对， 你就撒把狗粮啊！大家围过来一看，一拆鞋盒，然后一层层的打开。打开之后，我看到鞋盒里居然放着一个纸杯装的优乐美和4包薯片啊。然后这个我问他的时候说，你为什么会给我寄这个东西呢？说你不是鞋盒吗？对吧？他说我有一次我听你说你想喝优乐美了呀。 哎，其实也挺可爱的，就是 很浪漫的，是不是？ 对， 就我估计这个女孩子呢，可能是这个本来以为是一双精美 跟预期的不一样， 精美的鞋子，对吧？ 哎， 而且你看舍友都看着呢， 对吧？下次拿那盒拿小点儿，真是的，为什么非得拿鞋盒大小装奶茶呢？真是，直男啊，真的是心疼啊。 那怎么？哎，你知道最近流行寄什么吗？ 寄什么？ 就是吃鸡里边的空头补给包。 哎，这什么我都听不懂。 就是绝地求生知道吧，就大家现在吃鸡那款游戏嘛。 我知道。 对，然后它有一个空头补给包嘛，啊， 空头补给包 就是在游戏当中呢，就是设立的空头补给，比如说可能会给你补给一些装备，这样的一些东西。 这个男生会很喜欢是吗？ 男生会很喜欢。 那女生呢？ 女 谁要是送我一个， 现在小姐姐们玩吃鸡的， 我就拍桌子，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什么游戏，送我干什么呀？ 哎呀，曼宁，我里边给你装满四叶草。 那就勉强接受吧。 勉强接受，勉强接受。嗯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啊！就是大家生活当中经历的挺尴尬的事儿，最尴尬的事情会是什么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在早晨呢，我们开动一下我们的脑筋啊，开一下脑洞。接下来呢，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叫做《依然》，周杰伦。 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 聪明的 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 坏坏的 让我疯狂的可爱女人。爱像一阵风，吹完它就走，这样的节奏谁都无可奈何。 静静悄悄默默离开，陷入了危险的边陪伴，我的世界已快快冰冷。 我给你的心思既然坚深，埋在米索不达米亚平原， 走完灯光 下的时间没发觉，让我带着你离开，没有了声音，没有了空虚，去留住一下，我会唱回到过去，试着抱你在怀里，至少我在阿牛离我而去，分散时间的注意，这次还来不来得及。 如果说分手是孤独的起点，那在我们之间我可以再一遍，想要对你说的不敢说的爱，会不会可以明白，谁在用一把弹奏一曲东风， 你发如仙，凄美满离别，我分享感动满弦，邀明月人会心跳弦，爱在月光下完美。 我一路向北，离开有你的季节，你好累，遗忘在山 海上， 细数惭愧，我杀你几回，你要离开，我知道很坚强，你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爱就算放开，等到路更别没收我的爱，当作我最后才 进出场，我这就紧张你入怀抱， 原来 睁开睁四道，终于落足云 墙， 历经 几所冬日，而我在等你，别色别道起离开了结局，别全世界再见，才发现再见不到。 歌是不是听得特别过瘾？ 非常好的一个阿卡贝拉的一个乐合唱团。很过瘾啊，全都是周杰伦的歌啊。 嗯，对。然后听说最近杰伦好像胖了。 他说他自己是壮。我们就是笑笑不说话哈。 对，我们不说话啊。接下来回到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计划一，我们先来关心一下教育啊。目前西湖大学已经正式获批成立，校董会成员已经进入了实质性提名和遴选阶段。在校长到任之前呢，西湖大学筹委会主任施一公负责统筹大学的日常管理事务。 哎，这个西湖大学可以说是一所高精尖人才汇集的大学了啊。 嗯， 因为它坐落在杭州市哈西湖区而得名的。那么西湖大学呢，它最有名的就是它以博士生培养为起点。这个咱们一般都是本科生哈，它以博士生培养为起点。那么目前呢，西湖大学与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分别实施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项目。那么首批博士生呢，已经于2017年9月入学了啊。另外，按照这个学校发展规划呢，预计2023年开始招收和培养本科生。也就是说，它是倒着来的。咱们一般呢是先培养这个本科生，然后硕士，然后再研究生，对吧？然后他呢，这个是先培养博士，然后再培养硕士，再培养本科。 哦， 是不是很厉害？ 这样一个逻辑啊，我还说呢，我刚才一琢磨，我说这个咱俩其实都可以去上一下啊。对，然后据了解呢，西湖大学的前身是2016年12月成立的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由石一公、陈十一、潘建伟、饶毅等著名科学家发起筹建啊。高等研究院分为生物学研究院，离咱没戏；基础医学研究院，离咱没戏；理学研究院，离咱也没戏；前沿技术研究院，四个院所。这前沿技术不知道包括不包括我们的传媒领域当中的一些啊？ 哎，也许有可能啊。 哎，对对对，西湖大学建成之后呢，还将组建生命科学学院、理工学院、理学院啊。以后随着大学的发展，还将会设立人文学科的相关这个学院。那等等吧，还是 不着急嘛，这个人文社科学院估计和咱就有关系啦。 对对对，没错，咱等等吧。 我们再关心一下计划二，关心电商们的新动作啊。这个滴滴和美团啊，这个怎么感觉要打起来了。这个美团啊刚刚上线网约车不久啊，滴滴就杀进了这个外卖战场。据了解啊，目前滴滴呢已经在无锡啊小范围的测试外卖业务了。那么部分无锡本地用户呢可以体验到。现在呢江苏无锡的朋友可以打开这个滴滴出行的 APP 呢，就可以看到外卖功能入口了。而这个滴滴外卖的上线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啊，大家很多人都认为越多平台参与竞争啊，对于商户以及这个用户而言呢就越有利。而这个商户啊就可以不用担心啊被平台绑架以及日益上涨的流量成本了。用户啊也可以享受更多的优惠补贴啦。 没错啊，美团进军网约车，滴滴就进军外卖。网友开玩笑说他们俩怕是杠上喽。 哎，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这个巨头啊，阿里巴巴昨天啊收购了饿了么，也是跟外卖有关系的。那么之后呢，饿了么的他的这个创始人啊 CEO 张旭豪将出任饿了么他的董事长，而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王磊啊将出任他这个 CEO。 张旭豪认为啊，这个阿里和饿了么有一致的战略愿景啊，以后饿了么的他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前景啊就会越变越好的。那么不过这个网友啊更关心的却是另外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以后这个饿了么是不是只用支付宝就不能用微信了呀？啊，还有这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饿了么以后会不会发大额一点的红包啊？不过这两个问题啊，可能还要过段时间啊才能见分晓。 对，但是我觉得不管这个商业上怎么竞争啊，怎么杠，然后就是我觉得 质量可不能有问题啊。 对对对，最终要让消费者这个感受到实惠啊。 哎， 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接入了今天我们的第一位连线嘉宾啊，李佳傲。佳傲，先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我是范佳傲。 对，佳傲，其实我知道你最近是然后一直在云南普洱生活啊。其实我也知道你是一个北京人 啊。 北京人 啊。那最近为什么想到那边就是去生活，然后在那边生活的感受是什么样的，跟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 就简单的说，就是在北京生活了30多年，然后想换一个环境，然后呼吸点新鲜的空气。然后对于我一个胸无大志的人来说，那个北京显得太快了，我想过得慢一点 啊，就是给自己的生活节奏想让它放得慢一点。 对，是。 那真的在那边生活之后呢，这个真实的感觉是怎么样的？这个和北京比还是不一样的，非常心里非常舒服，是吗？ 对，目前来说还是挺舒服的吧，就是这边空气比较 然后人口很少，然后所以城市显得很宽松。 嗯， 然后对，然后我们平时可以爬爬山，然后玩一玩球什么的，特别休闲，特别退休过的。 嗯，那每天有给自己一定要安排就是时间吗？还是就是比如说我睡到自然醒，然后再去啊约一约朋友啊，再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没有，因为其实我在北京也是醒得很早的，可能不是太喜欢睡觉，然后这边那个空气好嘛，所以起的就更早，然后起来以后去爬爬山或者运动一下， 嗯， 然后对，就是过得比较自在，但是舍不得睡懒觉，因为可玩的东西比较多。 就是这么好的风景和空气，舍不得睡过去。 对， 然后我还知道佳奥是正在准备在云南当地组建一支这个棒球队，是吗？ 对，我其实这支队伍已经有了，是我在这儿看到这么好的天气，这么好的草地，我就想打球嘛。然后我在网上发起了一下，然后我们的这个地方还没有棒球队，所以也挺神奇的吧？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组起了一支，就是大家想玩的，因为我也是初学者，然后组这个城市里的一些年轻人，大家在一起玩。啊，我们现在已经玩的挺高兴了，每周大概打两次三次球吧，挺高兴。 组建了一支棒球队，那对这个棒球队以后有什么规划呢？ 因为你知道棒球在中国都是一个小众项目，即使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也从事它的人也不是很多。然后在云南呢，据我所知，只有昆明有一个民间的业余队伍，然后我们方圆500公里以内可能没有其他的队伍，所以我们第一步是要培养一些对手，包括院校里的或者社会上的有一些朋友吧，我们可以帮他组一些队，然后大家一起训练啊比赛啊，让这个氛围更好一点。 对，没错，让更多的人可以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来。 对， 刚刚佳奥也提到了，就是想换一种生活环境，那是想以后长期在那里生活下去吗？ 对，我开始的想是像大多数的人一样，想过一种候鸟生活，可能那个冬天的时候到这边来避寒，然后夏天的时候回去，但是我来这儿以后越来越不想回去了。我已经不太适应那个噪音和那个空气了，所以可能在这边的时间会比较多吧，以后可能想想在这边干点什么可以谋生的事情。 对，其实我也想问到佳奥，就是现在就是咱是带着钱过去的，对吧？咱还现在不用考虑这个挣钱的问题， 快花完了 啊。对，那佳奥其实在这个生活当中，因为和你以前的生活有一个变化，就是你会不会去写一些东西，比如说这个微信公众号啊，然后让朋友们来分享，然后让更多的人去看到。 可能会吧，因为我现在我们的球队是有那个公众号和微博的，然后就是我们播报一些球队的情况训练，然后也是吸纳更多的人能从互联网这个渠道关注到我们，然后跟我们一块玩吧。我们是有这样的公号的。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还没有。 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上午的8:29，感谢佳奥今天跟我们的连线，也祝你在普洱的生活啊更加的愉快，谢谢。 好，非常感谢，再见。 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您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 哎，机械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 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半点报社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青年孔文。 大家好，我是青年万宁。 嗯，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你所经历过的最尴尬的事情是什么。现在呢，我们有一个网友啊，叫阿娇娇，他 阿娇娇， 对对对，他就给我们这个说了一个他的故事啊，说这个上高中的时候上楼梯不小心脚下一滑，整个人啊就失去了重心的扑了过去，然后刚好呢前面有个男生啊，好死不死的他就的脸就扑到了人家的屁股上，最重要的是他还大呼了一声，然后就等于就啃了人家一口，然后这个男生啊真的是一脸懵啊。到时候他觉得就很想找一个地缝，然后赶紧钻进去啊，这确实很尴尬啊，一个女生啊，确实是很尴尬 啊。对，然后这我觉得挺好嘛，你男生你这时候不要尴尬，你给人缓解一下不就可以了？ 怎么缓解呢？ 啊，对吧？然后就 扶起来。 对啊，扶起来，或者说小姐姐你有没有事儿啊？对吧？小姐姐没关系，你现在还是很漂亮啊，对吧？ 嗯 啊，对吧？这是送上来的机会嘛，就不要丢掉，对不对？ 这谁说一定要撩了？真的是 啊，现在不是撩不处不在吗？ 嗯。好吧， 欢迎大家把频率调到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我现在给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然后打在我们的屏幕上啊，直播的屏幕，北京青年广播关爱青年计划，然后也可以在花椒直播啊搜索活力九八二就能够进到我们的房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娱乐啊。今天晚上呢，电视剧啊《金牌投资人》将在湖南卫视播出了。据说这一部剧啊，堪称国内版的《华尔街之狼》啊，这个主演呢是新人演员杨旭文。 嗯， 这部电视剧说的呢是草根出身的这个投资人啊，方玉斌凭借过人的专业能力，在金融行业啊拼搏奋进。啊，年纪轻轻的他呢，已经是融鼎资本上海分部的投资副总监了。 哎呦！ 哎，非常厉害啊！这个除了商战故事之外呢，这部剧啊还裹着这个爱情的副线啊，希望它啊别又成了一部这个伪职场剧啊，说是我们在职场打拼的故事，结果呢就是其中啊都是爱情片段。 嗯嗯嗯，对，或者说是那种就是又是一个霸道总裁。啊， 霸道总裁爱上你，孔文喜欢哪一种呢？ 就是 孔文喜欢自己当霸道总裁，是吗？ 那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梦想。 嗯， 我会为之继续努力的。 好， 接下来之后我们关注一部电影，明天电影《爆裂无声》即将上映。这部电影的导演是 辛玉坤。 哎，他是谁呢？曾经 怎么没听说过呢？ 说他的 这个骗子大家应该知道啊，曾经拍出过这个高分的悬疑片《新迷宫》啊，这部《爆裂无声》依然是他最擅长的犯罪类题材，只不过这次他将目光聚焦到了煤矿的开采之上，对人性的剖析与观察也更为深刻啊。这部电影的主演有宋阳、姜武、袁文康。宋阳在片中饰演一位底层的矿工，全程无声表演，但颇具震撼力。姜武则饰演一位心狠手辣的煤老板，突破也是很大。 哎，这个我还有点期待啊！ 啊， 这个全程无声表演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很想看一下。 那个陈建斌导演拍的那个《一个勺子》，你看过吗？ 没有。 里边那个叫金世佳，就是演的那个 金世杰。 金世杰是金世佳，就演的勺子那个演员，就是基本就等于也是全程无声。 哇， 啊， 那回去要恶补一下了。 对，那部影片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对于演员来讲，其实表演方面难度还是很高的， 是一个挑战。 对对对，没错。说完娱乐的方面啊的消息，我们来关心一下我们身边的事情。从现在开始呢，大家去餐厅就餐可以开具有奖的发票了。这个应该是停了一段，好像原来有啊。据了解呢，为进一步鼓励消费者索取发票，规范发票开具和使用，从4月1号起，北京市扩大有奖发票的范围，包括餐饮业、交通运输业、快递服务业、物业管理业、旅行社等等。发票的最高大奖高达20万元， 这么高啊！这个消费者啊，据说这个看好了发票之后呢，可以用手机关注北京国税微信公众号啊，进入到发票抽奖模块，输入相关信息，点击这个开奖呢，就可以获得这个有没有中奖的这个结果和通知了。另外，这个参与完一次开奖之后呢，可以继续登录个人信息，选择第二次开奖。那么这两轮开奖有什么不一样呢？据了解啊，这第一轮开奖为即时开奖，设100元、50元、5元这三档奖项。那么参与人员呢，包括单位和个人在内的全体消费者。那么开具发票时候呢，消费者只需关注北京国税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开通支付宝城市服务两个板块，均可以实现发票红包实时到手。那么这第二轮啊，就是定期摇奖了，仅限为个人消费者。参与一次开奖的个人消费者呢，在进行实名登记之后呢，均有机会参与摇奖。那么这个首轮开奖仪式啊，将于4月10号举行，其他两轮呢在7月10号和10月10号。需要提醒市民的是，领取第二次开奖中奖金的时候啊，按偶然所得缴纳20%的个税。也就是说，你如果中了这个20万，你要交20%的税。 对对对对。然后呢，大家这个现在啊，就是我觉得跟大家最息息相关、最常见的，可能就是吃饭之后，大家现在要索取发票啊，也可以这个，说不定能够大奖就无声的 大奖到手了， 降临到你的身边。接下来我们说一条跟石景山区有关的消息。为了防范因充电引起的火灾隐患，北京已经有不少地区开始修建标准化的自行车充电车位。现在石景山区宣布将在全区范围内建设3000余个电动自行车充电车位，满足市民安全充电的需求。 据了解啊，这批3000个这个充电车位设施啊，将由石景山区统一规划、统一安装，并且根据小区场地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建设模式。同时呢，也将首次使用石景山区电动车充电棚一卡通支付方式啊，只有这个一卡通的居民啊，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啊，任意选择这个充电桩来充电。那我今天充1号，明天充3号，随便充，想怎么充怎么充， 想怎么充怎么充。其实在4月1号凌晨的时候啊，海淀区中关村一个电动车商店是发生了火灾，事故是造成了4人死亡啊。然后呢，事故起火的原因目前仍在调查当中，却也再次引起了对电动自行车充电与安全使用这些方面给大家敲醒了一个警钟。对此呢，专家也是提醒消费者应该选购大牌的一些品牌，给电池充电的时候呢充满就要赶紧拔掉电源线，应该避免就是过度超时、过度充电这样现象的发生。然后此外呢大家不要私自去更换蓄电池或者是购买类似型号的充电器，如果说参数型号不匹配的话，极会导致充电电压过高电池失水加剧、升温过高，进而导致爆炸或者是火灾一系列的安全隐患。 这个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哦。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奇葩青年有话说。 奇葩青年有什么话要说呢？ 那最近啊，就是挺逗。 就是一个研究啊，大家也引起了网友朋友们的讨论，说追星能够养生啊。英国的一项研究表明，说看偶像的演唱会能够多活九年。 这么确定啊？多活九年，多一秒都不行。 嗯， 就九年 对 啊。 我们一起来说说这个事儿啊、嗯。其实对于不少粉丝而言啊，就是亲眼看到偶像的演唱会，可以说是毕生的梦想之一。 对， 网友若水他就说了啊，他说这个演唱会啊，就是英国做出的研究啊，能延年益寿啊，心灵满足那都是最基本的这个层次了、 嗯、 啊，延年益寿平均可以多活九年。英国伦敦金匠学院做出的这个实验呢。他一开始把这个志愿者呀、啊、分成了三组，让他们去参与不同的可以让人心情悦目的项目，然后呢再返回来之后啊，对他们进行心理测量、心率测试等等，评判这些项目给他们带来的一些积极影响。这个挺有意思了啊。 嗯，据说啊，这个 对 第一组 分了三组，对吧？ 对， 我们看第一组。 第一组呢是瑜伽小组。嗯，哎，这个练完瑜伽之后啊，幸福感平均提升了10%。 嗯， 这第二组是遛狗小组。 遛狗小组， 这个啊，这个大家的平均这个幸福感提升了7%。那么这个追星组啊，这看演唱会组啊，看演唱会20分钟，这个幸福感提升了21%。 嗯， 这有点高啊，翻倍了啊。 嗯、 这据说啊，这个同时啊，看完了这个演唱会啊，大家对自我价值的认同上涨了25%、 哦、 与他人的亲密程度增长了25%，甚至能够预防这个阿尔兹海默以及保持心理愉悦的这个良性的精神刺激上升了75%。 嗯， 哇，这个看演唱会包治百病啊、 嗯、 感觉 哎真的是有点这个意思。其实刚才我就在想啊、嗯、你比如说这个瑜伽咱可能都练过，我也练过瑜伽。 嗯， 我练过瑜伽，这有的时候你练完瑜伽它也挺累的，对吧？ 这你看演唱会呐喊不累吗？心里的感觉不一样。 对，应该是心里的感觉。 为偶像呐喊，喊破嗓子也愿意。 哎， 这样的感觉哈。 你看这个遛狗，对吧？ 嗯， 你得分你遛什么狗吧。有时候你要遛一大狗啊，有女孩子 狗遛你， 对你女孩子牵一大狗，其实挺酷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就很尴尬的事情就是你被 拽不动 狗牵着跑、 嗯。 对对对，没错啊。然后呢，就这个研究当中啊，追星组。刚才看到了，就是，与他人的亲密程度可以增长了25%。你就比如说，我们在看演唱会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姐姐， 你又要撩了，嗯、这口吻今天天， 对吧？ 嗯、 然后你的旁边有一个这个非常帅气的小哥哥， 对 对吧？那你们可以就是我也不必要 一起这个欢呼呐喊给偶像加油， 对 啊, 对 啊, 对 啊, 对 啊, 对啊，然后我们一起可以摇起手中的荧光棒、 啊、 对吧，然后啊， 然后唱歌的时候再对视一下，然后突然觉得哇，我们居然都喜欢这个偶像、 啊、对呀、啊、 然后就有了共同的话题、 啊、有了共同的话题、啊、 然后就互加了微信 你看这个还避免尴尬嘛， 啊，好像也是有道理的哈， 对不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那以后要不要让你女朋友少去参加一下这个演唱会、啊、万一加了别人的微信怎么办？ 不是，没事，我也去 说的也对啊， 对吧？啊，你看，就是甚至能够预防阿尔茨海默症，以及保持、 嗯、 啊良性的精神刺激上升75%，啊，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那个什么嘛，就是老年痴呆嘛。 对 对，其实我觉得，嗯，人都会变老嘛，但是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是会有偶像的，啊， 还真的是， 是不是？ 像我姥爷呢，他的偶像就是一个京剧演员 啊。 他就一定要每次来北京的时候一定要看他的、这个、 你看看， 对， 是不是？ 嗯嗯，所以我觉得哎也是一个挺好的方式啊。 对对对对、嗯、没错，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说到这儿的话，如果老年人就是慢慢的这个年纪大了之后，除了给他们身体上健康上啊、这生理健康上一些更多的关心和关爱之外，我觉得就是像比如说曼宁给姥爷开展的这种活动，带姥爷看京剧， 嗯， 对吧？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如果有条件的话，一定要带这个啊父母啊，或者是爷爷奶奶 见见自己的偶像， 对，见见自己的偶像，这好处多多哟。这个我们再来说一下那个尴尬的事情吧，啊， 尴尬的事儿，看到有一个网友、 嗯、 健力宝，他说有一次在培训会上太累了，我打瞌睡，睡着睡啊，这个脚啊就抽抽了一下。正好这坐的椅子啊是下面有轮子的那种电脑椅，他坐在第二排，然后他这个睡着哈，一蹬腿啊就把前面这个认真记笔记的姑娘直接连人带椅子就踹到了讲台旁边啊，整个会场都惊呆了，老师也沉默了，而他终于醒了，这个把别人踹了他才能醒是吗？还有一个啊，就是网友小青龙，他说有一次我去剪头发，托尼老师跟我尬聊，问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说我是做金融的，你呢？ 托尼老师说，我当然是理发的呀。对呀、啊、这个聊天的环境哈、啊、是不是让人尴尬了一下，这明明正在给你剪着头发，你还问人家你在做什么啊。还有呢，有一个网友说，你说的我不赞同啊，他的名字叫你说的我不赞同。他说啊，寒假的时候啊，和女朋友分手了，刚开学来到学校，中午不想去食堂，点了一个外卖啊，左等右等，怎么一直没有来呢？心里正不爽，还饿着肚子呢，于是就看了一下订单，然后就惊呆了啊，说这个售货人啊，就默认选成了前女友，前女友的手机，前女友的名字，前女友的宿舍，他还纠结啊，说要不要厚脸皮的把这外卖要回来呢？后来想想，算了。也不知道那份番茄牛肉后来怎么处理了哈、确实很尴尬， 这个确实是有一点尴尬、 分手了还要给你点外卖， 对， 关心你呢， 对，不体面对吧，最近流行什么分手应该体面 哦、 对对， 高冷的分手， 对对对，说散就散啊，分手应该体面、对不对啊，这是前任三教会我们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接入了我们今天连线的第二位嘉宾，他是京中国际啊儿童教育研究院的院长施建志，施院长。施院长，现在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先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呢想跟施院长去聊一聊，就是您所从事的这个行业在儿童教育领域，就是我们的研究院目前有一些什么新的一些研究成果在这个教育领域当中。 是的，首先我们一直在研究，就是透过艺术教育，我们能够协助孩子有什么样特别的一个学习的方式跟发展。那我们目前来讲，尤其我们在 STEAM 这个议题上面，我们有比较多的琢磨啊，因为国际上一般来讲 STEAM 大家想到更多的是STE 然后再加上 A， 可是事实上这样子的话呢，就让这个艺术这件事情发挥的功能比较小。那从我们的研究里面，我们认为应该把以艺术为主，去包含其他的科技啊，然后工程啊等等，可以让艺术发挥到最大。 那就是我其实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原来大家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一叫互联网加，那在这个研究领域当中，就是我们采用了叫做艺术加在儿童教育领域这个方面。 是的。 这个我觉得这个研究成果还是挺有意思的啊。那其实我知道就是在上周呢，就是我们旗下的一个教育品牌叫做番茄田，对吧？ 是的。 番茄田教育其实在上周也是在北京开了发布会啊，然后在那次发布会上，就是有没有什么一些具体的一些新产品去发布呢？ 是的，就是我们针对 STEAM 这个议题，我们设计了一系列的课程。然后我们希望把这样的课程能够免费的分享给更多希望能够透过艺术课程协助孩子进行创造力启发的的家庭都可以来参与。 那我们是比如说我们通过在比如说这个在网络端或者说在线下，然后我们去怎么能够去找到我们的这个教育，然后从中参与进来呢？教育 是的。首先你可以到我们全国的番茄田艺术学校里面去报名可以免费的获得这个课程。第二个呢，也可以到我们的官网到我们的官微上面都可以找到二维码扫码进行登记，他就可以获得了我们的一个线下课程加线上课程的一个体验教学。 好的好的。现在由于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跟施总的连线跟您的分享我们先到这儿，以后在节目当中呢，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继续来听施院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儿童教育领域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谢谢施院长，谢谢今天跟我们的连线。 谢谢。 谢谢，再见。来吧，继续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 其实还想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啊，就是有一个网友他说他叫兽医， 就这个必须得挑出来着重说一下。 对，他说他说大概就是最尴尬的事情就是在寝室早上起床的时候迷迷糊糊想出门，然后在寝室里面就敲门，在寝室里面敲然后连续敲了几下，这个室友就说了，哎，你要干嘛呀？然后他说我要出去开门 然后他就一直在里面，然后敲这个门， 你拉不 就完了吗？对呀、啊嗯，然后他说你在寝室里面，你让别外面的人给你开门，你敲什么敲？觉得太迷糊了啊，这真的是没睡醒啊，才会有这样的事情啊。 嗯，接下来之后我们关注的啊，这位同学，他的职业是一位外卖小哥啊、 嗯， 最近呢他却。这个红了一把，成为了中国诗词大会的擂主啊！网友也说， 哇， 展现平凡生命不平凡的光芒。嗯， 哎，我记得啊，我们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我们学校那保安小哥， 嗯， 他看的都是世界名著。我第一次看他的时候，他在看《百年孤独》 哎； 我第二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在看《安娜·卡列尼娜》。 哎呀， 我觉得他真的很棒，我特别想给他点赞。我觉得他跟这个外卖小哥的这个精神啊，真的值得我们去赞扬。 哎，对，没错啊，这网友柯大侠他说。最近我就发现，在中国诗词大会第三季第九场的比赛当中，夺得擂主的是雷海为，一位普普通通的外卖小哥，凭借超强的实力夺得了中国诗词大会第三季第九场的擂主。故事发生在十几年前，雷海为没有多余的钱去买书啊，为了能读诗呢，就到书店把诗背下来，回家再默写，这样就积累了800多首诗词。现在虽然工作非常繁忙的他呢，也会在等餐或者是休息的时间来去读古诗词。 哇，不少网友看到他的节目中的表象，就纷纷为他点赞了啊！ 嗯、 有网友评论说：“这个腹有诗书气自华啊， 没错。 看到雷海为的谈吐啊，就能感受到他确实下了不少功夫，非常的令人钦佩。” 嗯。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条啊，这靠谱青年， 嗯， 来说这个今日头条二跳的广告玄机啊，最近啊有用户发现这个今日头条的广告啊发布它是暗藏玄机的， 嗯， 怎么回事呢？也常常有这个二次跳转引诱消费者步入这个虚假广告的圈套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哎，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来跟大家说说啊， 嗯。 今日头条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几个大城市发布的广告信息呢，和其他地区不太相同、 嗯、 啊，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注意到啊？大城市管得严，但是在二三线监管相对宽松的城市，今日头条会大量的刊登一些啊违规啊甚至是违法的广告、 嗯。 你就比如说在广西南宁地区，今日头条首页的推荐栏内呢。补气血三个字赫然出现在了屏幕之上啊，页面上出现了一款名为啊什么某某养血胶囊的药品广告啊，并注明了这个产品的成分啊、规格呀、还有功能啊。这个页面上没有任何购买销售的信息，就是一个简单的介绍啊。如果大家再想了解进一步信息的话，广告会指令大家啊，你点这儿。哎，然后呢，就是我跳入到下一个页面，就是说这种二次跳转啊，原来的页面消失之后呢，这个新的页面上出现了一位啊，号称是什么，就是 title 很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什么什么就是什么什么什么科学院，什么什么什么医学专家啊，就这样的一个头衔，然后呢，并且配有多张所谓的资历证明的图片啊，讲还有故事。哎呦我天哪，讲述在什么这某某疾病上的一些观点，或者是什么重大的一些研究的发现，重大的研究成果啊，这个页面上还反复出现了这个专家的微信公众账号啊，推荐观众添加，我还可以对你进行一对一的指导。 哎呦，这样的广告啊，是明显违反了广告法了。 哎，有没有觉得就是这一环扣一环的，你 对， 就是在你心里上哎。哦，这个专家是真的吗？ 第一页你还看着没什么，后来越看越就 对，而且就是你，当你进入到第二页的时候，我产生怀疑的时候啊，没有关系啊，我这有头衔， 我有证明， 啊、对我有证明、 嗯， 对吧？让我可以对你一对一进行辅导啊，甚至我先不跟你提钱的事儿，对不 对 啊？咱加上之后再说再聊嘛。 这也太奸诈了 啊！ 这不能这么做，为什么呢？这根据我国广告法的这个医疗药品以及医疗器械的广告啊，是不可以利用广告代言人推荐或者做证明的。 嗯， 哎，不仅如此啊，还有用户发现这个今日头条这个客户端啊，不断推荐一条和北京同仁堂品牌的这个某些胶囊的广告啊，声称啊它有这个降血糖的奇效。 嗯， 可是北京同仁堂客服表示啊，目前没有在今日头条上推送过这个药品， 没有八宗事。 对，而且啊说这个药品啊是个保健食品，也不能够降血糖。所以、啊、 我国的广告法中要求，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之间在广告活动中应当依法订立书面合同，也就是说今日头条又违反了广告法。 非常严肃的给他们这个警告一下 啊。对，那么问题又来了啊，那么这些就是没有资质的广告是怎么登上去的呢？ 啊，怎么登上今日头条的广告当中呢？ 这工作人员说啊，其实在这个客户端的首页会刊登一个完全合法的产品广告，但是消费者只要点击进入之后呢，就可以完全不顾这个广告法的规定了。这个患者现身说法啊，这看病的老专家啊，什么都有，想卖什么都可以。如果说一个产品没有合法的资质啊，这公司啊还会帮助制作这个假的资质，这有点过分了啊。 对，然后呢，这个最近啊，这个声音质疑的声音确实是很大，今日头条呢也是做出了回应啊，承认管理疏失，向广大用户和受影响的商家致歉，并称啊，对涉及此次二跳事件的员工做出严肃处理，接下来会对全体的销售人员及广告代理公司做新一轮的检查整改。 还真应该检查整改， 对对对对， 要不然你说这上当受骗的，你说这钱也花了， 对， 这病也没治好，然后这希望都破灭了， 对， 这确实不应该、啊、 最重要的就是如果说看了这个某些啊这个夸大或者说虚假宣传之后啊，我购买了你的这种药品啊，就是耽误了病程， 对，你耽误了治疗的时间， 对对 对, 对，这个涉及到人身安全生命安全的时候 一定要重视起来了， 没有小事儿啊，没有小事儿。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57啊，我们上半个时段的资讯板块就啊暂时跟大家告一个小段落啊。我们今天所有跟大家分享的消息呢，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澎湃新闻、新京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社、新浪新闻、网易新闻，是由本台记者张悦和实习记者陈文新为您编辑的啊，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8.2 AM927，然后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也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请大家不要走开，在9点的整点报时之后是我们今天的青年会客厅环节，大家不要走开。 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FM98.2兆赫。

早晨的9:05，欢迎大家准时的继续的守候在我们的这个收音机旁啊，来听我们的青年说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我们都会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5层的直播间里邀请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他身边发生的事儿。好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市青年委员、北京中继客美协播传动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阳，王老师啊，来给大家打个招呼，王老师。 主持人好， 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阳。 哎，刚才见到王老师的时候，感觉啊，特别的这个朴实。感觉啊，一看就是理科男， 典型的理科男 啊，典型理科男 啊 啊，能不能给我们先讲讲啊？这个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叫中继客美协播传动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这协播传动，我第一眼的看了以后，我第一个感觉他是搞物流的， 是这个这个主持人，这个我觉得你那个断句很好啊。第一个是这个中继客美，还有这个协播传动，两个断的很正确。 对， 其实好多人在谈我们这公司的名字的时候，经常会说这个，哎，你们这个怎么断句啊？中继客美协还是美协播还是什么？经常有这种笑话。其实这个其实这要说啊，还是从中继客美包括协播传动的历史，我觉得可以谈一下。 嗯， 首先这个协播传动这项技术啊，协播传动的原理，实际上说简单点，它就像一个齿轮，然后一个齿轮呢，但是它通过就像我们的杠杆一样，通过一个很小的力，它能撬动很大的力。协播传动也是一样，通过电机的输入，它在输出端能承载了很大的这个扭矩。比如说像咱们这个天宫飞船这个翻板展开机构，在太阳能翻板，其实在跟着太阳去要吸收能量的，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协播传动一点一点的转动，然后来进行驱动，来跟着让翻板能够跟着太阳去这个采集太阳的能量。当然说其实这项技术，刚才我提到了这个项技术，是一项非常高科技的技术，是美国人50年代发明的，然后当时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实际上我们第一代的这个领导人，这个咱们国家这些科学家，我觉得这些人是中国的脊梁啊。然后当时他们经过这个将近20家单位，然后联合75联合攻关，制定了我们国家的自己的标准，然后这也最终让我们成为了第四个世界上，就是继美国、这个俄罗斯和日本第四个拥有这项技术的国家。然后当时这个从国家的领导人，时任这个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包括雷洁琼、雷老，然后还有当时机械部的部长何光远，都给予我们很高的这个肯定。同时，然后这也是开启了中继客美，就是协播传动在中国腾飞太空的新时代。陆陆续续，我们的产品不断应用在这个神舟号、天宫，然后嫦娥，然后风云等一系列的卫星上。这个当然说，美国到最后也给咱们写来了信，说也很惊叹，说中国也能你们自己也能发明这项技术，然后也对咱们表示了祝贺。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对咱们技术封锁，其实我们公司的创始人李克美老师，他也是最早的咱们清华大学进行这种研究的一位女士。然后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觉得这项技术能有今天，真的是来之不易啊。 反正我是学文的，我反正没听懂，但是我知道它肯定很重要，是应用在主要应用在航空航天方面的一项技术。 对，主要是航空航天。 如果说缺了这个技术的话，是不是就等于说这个卫星飞上天以后，它可能充电什么的就有问题？ 对，它是驱动会有问题。它就是这项技术，其实哎呀，说的其实好多理工科的生，这个理工男，甚至有很多理工男都不一定能把这项技术研究得很透彻。所以说，如果说这项技术我们没有的话，也就是说太阳能翻板，包括在飞船的一些温控阀，包括一些姿态控制上 啊， 就是都很难实现。我们现在，而且它的重量会很重，这种减速器上去以后，它完全可以解决，就是我国飞船可能上去多一克的重量，可能都要多很高的一个成本。 所以说它其实是一种 为航空航天事业做出贡献的一种非常经典的技术。 对，也这个也是标志着一个国家基本上航空航天的。 我们国家什么时候开始就是研制出来，最终研制成功了标志性的事件？ 我觉得是就是刚才我提的七五公关。在八十年代，然后我们国家制定了自己的这个标准，然后同时也因为国外的美国都是英制标准嘛，然后中国我们制定出了自己的这个根据我们国情制定的这种公制的标准，然后成立了协波传动产业的系列化。 啊、哦，那也很伟大了， 对， 很伟大了 啊。 70年代吗？还是 对80年代？ 80年代 那个是当时集合了国家19家这个部委和科研院所共同的努力，来实现了这项技术的突破。 克美是李克美， 对，李克美、其实 就是这个公司叫中继克美，克美就是李克美。 很巧，很巧，为什么刚才我要提到很巧？因为李克美首先，李克美。我们一直亲切的叫理工，他也很喜欢把、就是让人家把他叫做理工。理工是，当然他这个名字就是克美嘛。再有为什么这个中继克美其实都是巧合，然后我们最早的这个产业支持是中国技术总公司给的一些支持，和克美公司合并的叫中继克美。但是巧的是这项技术被美国制约，而且美国不愿意把这项技术当时给到中国，所以说中国那时候这些专家们也是憋着一股劲儿，说我一定要把这个技术做 研制出来， 研究出来。所以说当美国给把这封这个祝贺信写给理工的时候，理工看着还说这个事儿真的很有意思，说我们的中国技术就是要克一克老美， 克美克美，是， 所以说整个公司的名字中继克美，包括后边那个协波传动，就自然而然成了今天的中继克美协波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对，中继就是中国技术啊，中继克美啊，克确实就是攻克的克，美国的美啊，中继克美协波传动。股份有限公司，如果说这个王老师如果在这个公司的话，应该是处于业务口吧，我感觉是。 对， 您也是学的理工。 对对对， 之前也是学的这个专业吗？ 之前也学的是机械类的，但是没有这么专的这个，因为刚才我说了，即使是理工，即使是硕士或者博士，可能都不会读到这么专业的一个学科啊，还是。 那你这个为什么参加工作以后会选择这个协波传动这样的一个 也是 领域的公司呢？ 我觉得也是巧合吧。其实，这个话说起来还是要回到理工那儿。我第一次，再去就是来到公司，因为选择了一家公司嘛，我就真的是想踏踏实实为这公司去了解公司的历史。当然，其实第一次。还是被理工感动了。理工每个年轻人来的第一课，他都会跟你谈个半小时一小时，让你了解这个整个这个公司的发展历史。就是通过理工那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然后特别是他在他就是一个老人啊，咱们现在就是老奶奶了，今年他已经80岁了，就是还在为这个企业在奉献，在默默的去做一些捐赠，去做一些技术支持。当时他跟我说的就是说他在。曾经有一个这个军品的项目在验收的时候，真是带着病，说心脏病当时已经犯得很厉害，真是带着速效救心丸，带着阿司匹林去完成了那个项目，一边吃药一边工作。所以说从那一刻起，我觉得哎呦，这种那个感情，你真是在我可能说的没有那么感情那么深，但是从那个老人在跟你说的时候，你真是觉得，哎呦，这些人是中国的脊梁，你要把这个事业，而且他有一句话，而且有一篇文章，就是士为祖国，协波事业献终身。那他当然是把党交给的任务，他一定要完成。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在面对国外的封锁的时候，啊，让我感触特别深。然后包括在后来立功下去的，然后我们的下一任总经理的时候，从他们初期。技术形成了，那怎么推产业化的时候，他们真是蹬着三轮车。那时候孙总他们说一批人去蹬着三轮车去把这个企业去建起来。所以说整个这一老一辈的这种革命家了，应该说让我这是感受太深了，一下我就对这个专业也就喜欢上了。所以说就真的是从基层去扎根去开始去做，就向他们学习。即使他们理工到今天这个人，他都在一线去听每一个产品的声音，他就是看看 到底有一哪个产品的细小的变化，它都能发现出来。所以说在这个过程，我觉得和产品打交道是真的是人一生的财富。 嗯，那刚来到这个公司的话，也是要从先从学习开始吧？ 对，那还肯定是啊， 挺难的吧？ 挺难的。然后其实最早 那会儿，我估计得学到很晚吧。 对啊，每天不光是业务知识上，然后还有这个，然后 因为你得先弄懂， 先弄懂，先弄懂，而且要弄懂弄通，这个还是一个不能流于表面的形式，是吧？你真的要去，下到车间，就是在实验室里头，每一个产品在做性能测试的时候，它的一些的变化，甚至它每温度变化0.1，你都要。想它是为什么会变化，它的温差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它的声音有异响，它是为什么？其实，在那个过程中，也是促进了自己不断的这种进步。然后，包括你要有后期你要跟得上一些理论的去支撑嘛，你要也要补充一些理论的知识啊。 嗯，有没有说在你工作当中，和一些产品打交道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 当然有，其实我觉得比较。我记得在我们做嫦娥三号的时候，嫦娥三号的这个当时面临的一个，因为在上到月球嘛，嫦娥的这个温度是到这个从-200度到正125度这么一个温度，这也是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这么一个项目，因为任何你人到太空里或者到月球表面，甚至它这个所有的材料都会失效，所有的润滑都会失效，那我们就要去想办法。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我们当时也是这个联系了这个北京理化所和中科院的这个物理化学研究所，也就是兰化所，我们一起去攻关嘛，然后这个项目。在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不断的这个失败，然后再实验，失败再实验，这一个的过程，最终我们把这个就是模拟产品在太空在这个月球表面的这个交变的温差的这么一个实验，最终我们确定了一条热处理工艺和产品的这个材料的选型和润滑纸的这种工艺。但是说这个过程中，其实说的很简单，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 得耗费多少年， 对，包括取样，然后产品的实验，我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做整个的这个一个，而那个时候，尤其到最后的时候，大家整个团队，我们真是这个连夜奋战，因为有的时候一个产品的性能需要做它的寿命实验，基本上是21天，它要连续运转21天，我们才能说这个产品我们通过了它的这个实验，所以在那个21天的时候，真是几个项目组的人员轮班去看变化、看温升、看它的这个扭矩有什么变化，输出端有什么变化，所有的这一切。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是产品的话，更多的应该是凝聚于科研的这个地方了。 对， 如果科研做不好的话，这产品你安不上，或者是你根本就实现不了它的所有的功能的话，基本就是没有用。 对， 有没有遇到过说所谓的失败的例子？比如说我怎么研制到最后的时候，突然间还是不行。 失败的例子也有，因为我们有的客户，当然说航天的产品，我们是要确保的嘛，我们这个技术的储备是足够的，我们也会把它这个顺利的完成。当然像这个主持人说的，失败的例子其实也有。举个例子，比如我们现在在这可能就是我要说的，现在可能今天的中国面临到一个就提出了中国制造和这个制造强国这么一个概念，中国制造2025。我觉得在这种大战略下，其实我们公司承担着很大的这个责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觉得整个中国制造，包括智能制造这个概念，更多的是以将来以机器换人，或者以就是所有的工业机器人会取代一部分的这个低端的这种劳动力，是吧？这个所以说，在整个工业现在中国的要想实现智能制造，那可能面临的就是那机器人这个产业怎么去发展。其实特别关键的是，我们的这个产品现在就应用在是工业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也就是说现在中国这个制造水平的高低和中国未来发展智能制造完全取决于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减速机这个核心零部件在我国的这个水平。 嗯，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为什么现在我们要搞这些强基的工程？其实中国和国外一些发达国家，我们要正视我们的这个不足嘛，我们还是有差距，是吧？特别是刚才主持人刚才问到我这个问题，说你们的产品有没有失败过？实际上我们在把我们的产品去给机器人领域所谓的四大家族 ABB、库卡、法拉克和安川，这都是世界的四大家族，在我们的产品在给他们的这个应用的时候，就明显由于我国的基础工业的不牢靠，然后很多有很多的问题会出现，包括可能机器人如果那用到日本的这个谐波传动以后，它会很平稳，但是用到我国的这个谐波传动，它以后就是整个这个国家的产业，它就会发现各种抖动和一些噪音的这种现象。所以说，这也是现在我觉得这个就刚才你说失败的这个，这就是现在我们没有跨越这道坎儿。所以说，这也是现在我们正在努力去完成的这么一项工作。 这应该也是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的一个典型的缩影。 对， 大家都在努力的说，我从一个基础的一个工作，一直到高科技、高科研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没错，所以说我觉得中国制造到中国智能制造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更多的关心的还是我们的核心的工业、核心的基础工业，甚至我们这个就是最基础的东西，往往是我们最难超越的。 我们先进一首歌吧，歌回来以后继续和汪洋一块儿来聊聊这个他所在的这个领域，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的一个典型的缩影。 岁月的祭奠和延绵，天是出水的芙蓉面，风刀太短怎挂得掉岁月的纠结，青山绵延是娇艳的美人间。 青年说继续说，北京时间的9:24，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您现在锁定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啊。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啊，来收听这档早间的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当然了，三环以外的收听效果不是特别好，大家可以打开手机啊，在有 WiFi 的情况下点开花椒APP 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正在视频呈现的青年说的这样的一个样态了。最关键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啊，可以给一个特写关爱青年计划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号，在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里，大家可以点进去的左下角也同样可以看到我们正在为大家视频呈现的青年说。现在您现在所处的这个青年说的环节是第二个板块了，青年会客厅。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的9:00到10:00，我们都会邀请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他身边发生的事儿。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青年委员、中继克美谐波传动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洋啊，王老师啊，来给大家打个招呼，王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刚才我和王老师一起聊了一下中国制造到中国智能制造的这个例子啊，你像斜波传动啊，刚才说了在航空航天领域在应用，如果除了天上的以外，地上的咱们是不是有没有一些实际的应用呢？你比如说即使是航空航天方面的领域的应用，其实也都是服务于以后的我们未来的地面的一些发展。 对 吧。 对，那个除了航空航天这块，就是刚才可能我提到了一点的这个工业机器人，再到将来的可能的这些服务机器人。大家这个我觉得工业机器人每年北京会有一个这个世界机器人大会，其实我看很多的这个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们都愿意往上去看，去到那个亦庄那边去看。其实我觉得这个整个是代表了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不管是服务还是工业的，其实这里头有很多我们的产品的应用的例子，比如说在服务机器人里边，所有的这个在服务机器人里的过来的时候，它关节，它在这个胳膊肘，它在动的时候， 它给你握手， 对，它的这个关节就需要我们这个东西来驱动的，它来关节，其实它就更像的人的一个关节。然后包括可能大家在如果要去过那个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时候，都会看到，其实很多工业机器人的手臂也是非常灵活。虽然说你看它是一个工位在去干活，但是现场会有有时候它那个工业机器人去打乒乓球，有时候那个德国波尔也会来，然后和这个机器人去打乒乓球，有的时候机器人和人要去比赛一个这个篮球的这种投篮比赛，然后机器人明显的这种它的这个命中率要比人的，因为它的这个稳定性要高嘛，所以说这些我觉得这些东西都 您现在还有那产品吗？给我安一个行吗？我特想安一个，我这投篮命中率太低了。 那多去练。 我们畅想一下，以后可能未来发展到一定程度，有可能就像整容一样，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们可能就想一人干一个这个东西， 稳定性强了，是吧？ 稳定性强了。 其实，说一千道一万，从中国这个制造这个基础来讲，我觉得今天的一直我们在谈今天的这个四大发明，高铁呀、支付宝、共享单车，还有我觉得这一系列的，我觉得像高铁这样的和我们其实一样，我觉得这些是硬科技，可能中国在未来的发展要想成为一个制造强国，可能这些硬科技是我们必须越不过去的鸿沟，我们必须要走的。 你看到有一个叫春子的网友在我们的花椒上留言说，哎呀，感谢向这个致敬敬爱的科研工作者们啊，你们默默的付出才让我们有了如此发达的科技产品，向你们致敬。你看， 谢谢， 哎呀， 谢谢， 这我觉得这大家听了以后挺感动。哎，你看还有一个叫小波波这个网友啊，他说听起来斜波传动好像是一个很枯燥的名词，但是这样一说很生动了，原来其实就是一个膝盖的意思吧。 那说明我的解释还是有点到位了。 有点到位了， 能够让 对，应该就是就类似于膝盖腿的膝盖啊，或者关节这个感觉啊， 对， 呼吸左右上下都可以动 运动啊， 这样的一个解释大家应该都挺明白了的了。其实我觉得刚才看到汪洋的时候感觉就是很朴实的一种样子啊，他刚才跟我聊天的时候我说您是青年委员的哪个界别，他说是劳模界别，我们就会很好奇，科研工作者确实很辛苦，如何在一些工作和事业中来去平衡自己，有的时候可能会放弃家庭的一些自己在家庭中的一些责任，而去努力的在工作和事业中去努力啊，怎样去平衡这个关系，我们做一个这个预告吧，一个片花以后我们再回来和王老师一块来聊一聊这个问题好吗？大家可以这个不要走开啊，一会儿我们接着来聊。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乘坐 座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10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5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8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10点，10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10点答录机。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父母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一段半点片花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我是青年张悦，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我们都会邀请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和他聊一聊他身边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发生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市青年委员、北京中继客美协播传动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这个协播传动，刚才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聊到了啊，它是一个应用于航空领域的一个科技产品啊。如果应用在地面上的一些产品呢，就是机器人的一些关节啊，形象和生动的来说是这样的一个产品啊。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这个专业的事儿，其实对于很多的科研工作者，或者说是对于这样的一种科技工作者来说，其实有些时候吧，我觉得在做自己事业的时候很难平衡家庭和事业之间的关系。我相信王老师应该也是这样。平时的时候工作忙不忙？ 忙忙。 那绝对是忙啊。 有没有说你忙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 其实说忙吧，还真的是，因为这个说不忙也是不可能的。其实我就是这里头也感谢就是家里边给我的支持和理解吧。其实最早的时候，现在我也在逐渐的去转变这种工作态度，看看一定要分享一些时间，其实也找到了一些很好的方法。有时候刚才我提到，比如说特别像嫦娥三号啊，像一些关键的这个客户来的时候，一些提出的一些要求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不能顾家，因为有整个实验需要几天，需要昼夜的去做实验。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记得 其实我的父母吧，应该说，说经常跟我抱怨，因为年岁也大了，都60多岁了，一直跟我抱怨说，你能不能说，因为也是长期有慢性病，说你能不能周末的时候说平时我们不用你去看个病，周末的时候你能不能带我们去，有时候去看个病。其实回想起来，这前几年真的是连一次去跟父母去带他们去看病的机会都没有，然后包括在我岳父，其实有一年应该是2014年的时候做开胸做了一个大手术，然后那天因为他在我爱人在南京做的手术，然后当时说那天要让我练，就是马上就要去，我说今天真的不行，我说你一点你先去。其实当时我说我这边因为有一个客户的这个设备在停产，我说他整个生产线已经断了，我说今天我不管怎么着就11前那一天，我说必须得给人家把这台机器给做出来我们才能走。其实这里头带来了是家庭的一些开始的是一些埋怨啊也好，然后包括为什么我爱人有这种感觉，我记得他跟我说那个就是闺女在上学了，说1年多了2年了，说家长会可以不去，但是说接孩子，说你因为幼儿园我们接的比较晚，说老师说从来没看见过小小的爸爸，说还以为咱们家是单亲的，我说哎呦，当时我一听我这个。眼泪啊也是有点，我说真的是要这个要花一些时间去陪陪家人，去陪陪孩子，我说这个齐家治国，如果家齐不了这个国怎么治，是吧，都是一个所以说我一直也在反思这个问题，我要去怎么去做。当然其实后来在加入北京市青联以后，我也找到了，刚才我说找到了一些好的方法，现在逐步的我去会把时间周末的时候可能拿出一天或者两一天半的时间去主动的去分享给家庭，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而且经常带孩子，我记得我带孩子去了一次这个也是北京市青联组织我们去的这个沙漠徒步的活动，当时徒步了是8公里沙漠，然后我带着孩子去的，6岁的孩子，哎呦，当时我也是犹豫，我说孩子能不能走下来，但他最终孩子真是比我们大人走的还要强。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第一，我通过青联的这个组织，我让孩子能体会到身边的一些优秀的这个叔叔阿姨们，他们是在工作中是怎么做的。第二，可能我更多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带着孩子有了一些亲子的这么一个活动，同时有可能现在周末我也主动的去会给父母经常去打个电话，即使我不能去我都会给他们打电话，因为真的这个心疼孩子永远是父母，这是本性，是永远这个对孩子这种心疼啊，是他在内心里他永远认为你是个孩子，他即使他现在60多岁了他还在处处的在去关心你，所以说这块起初我真的是觉得有一点迷茫，我觉得这个家庭和事业怎么去平衡，但是我这通过这1-2年我觉得慢慢的我找到了一些方法。 孩子其实确实需要这个更多的关怀，你没带他没事去机器人那里看看，说你这是爸爸研制的 去了，然后就比如说双创周的时候，我会带孩子，因为在双创周的， 其实他应该很喜欢这种 而且这个这个科技馆，然后我带他去看的时候，有时候看看机器人，然后甚至我们的产品有的时候在展出的时候，我就给他讲，我说这就是爸爸。这个爸爸的公司生产的这个产品， 对，他应该特别自豪，很开心。 孩子就特别自豪，真的，真的就特别自豪。有时候第二天，这个后来我爱人就说回来到学校就给同学们就是说讲，说我爸爸， 我爸爸是 这什么？对，我爸爸生产的这个机器人。当时我听的时候，其实言传身教，就是能给孩子通过你的努力，能给孩子带来一些影响。就我觉得这是，而且作为青年，我觉得不光是今天我。你的做法能影响青年，影响下一代，这是其实是我们作为社会做的最大的贡献。 现在应该是做总经理这个位置，应该是管理岗位了。 对， 管理岗位应该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如何凝聚这种人心啊，然后使大家这个抱团的去朝着一个方向努力的发展啊，这个应该和平时在一线工作的区别就很明显了。 现在的这个工作可能更多的是你的想法怎么能让 大家一起去实现。你的价值观怎么能让大家能够通，能够了解你的想法？ 嗯， 更多的是能大家的这个执行力能够认可你的想法。 嗯、 这个包括这些工作，我觉得现在是不光是，要把你的产品做好，而且要整个要把团队建设好，怎么能包括公司的发展的战略制定好？ 嗯， 可能这个现在考虑的东西会越来越多。 嗯，好的，我们先进一首歌，歌回来继续和中继克美协波传统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阳啊，他同时也是北京青年委员，一起聊一聊啊他所在的领域的这些事情。回来以后我们可以聊一聊如何让企业去走到创新发展，驱动创新驱动发展这样的一条路上， 好吗？ 嗯。 可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你不在北京，我不在人群，日子过得就像是后未平静的喘息，这里是身体的这么是呼吸的，都看突袭来的回忆，都是场战役。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人来人往在风的淋雨，在大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可是不是你。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青春迷茫不怕说啊！大家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如果您现在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如果有 WiFi 的情况下，趁着老板不注意，偷偷把手机拿出来，点开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2，或者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号，点进去的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可以看到真人版的青年说。今天的青年会客厅，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青年委员、北京中继客美协播传统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阳啊，王老师啊，让王老师再给我们打一个招呼。王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早上好啊。在开车的这个应该听我们的节目应该挺有意思的。今天我们聊的是虽然说是一个科技方面的一个领域的事儿，但是大家听着应该都还是挺有共鸣的。我看着现在在花椒上已经有了6万人啊，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进行互动啊。你像格格不格格这位网友啊，他就很好奇，他问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他说谐波传动可不可以在医疗方面应用？ 哎，可以。 哎，我估计啊，应该是他家里身边人可能有一些腿脚不好的，或者说是有一些毛病的啊，是不是可以应用在这上面？ 在人体可能还现在没有应用，但是在医疗设备上应用， 医疗设备上 应用的比较广泛 啊。 比如说大家常见的，咱们那个举个简单的例子 ，CT， 大家在 CT 它在动的过程中，可能都需要我们这个传动装置让它来平稳的去传动 是这么一个意思 啊。 是在这个医疗有， 在这个医疗上，那你要说人体上的， 人体上。有在，只要人敢想，我觉得科研所有的这个东西都是人只要能想出来，然后将来一定有一天，我觉得会能实践的。 对对对，刚才我跟王老师来聊天的时候也说了，现在在总经理这个管理岗位上，现在国家其实一直在说的是创新驱动发展、包括现在北京在疏解非首都功能怎么样去改变自己企业的一些。这样的转型的路线更契合国家的这个创新驱动发展。 我觉得这个创新驱动吧，首先因为最近这个事儿考虑的也比较多。 嗯， 首先因为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出来了，就是要建立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这种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这种创新体系。其实在今年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在摸索，我们现在逐步的在把科学家和企业家我们联系到一起，然后采取这种效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这种模式。我们不光是做企业做产品，我们还要和科学家们做合伙人，然后我们要实现一种就是产品不光是产品和机制上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这种创新。 嗯，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之前也承接了国家的这个863的这个科技项目，而且在去年我们也申报了国科技部的这个重点专项，包括在今年的北京市上个月的北京市的储备项目，我们都去申报了这些课题。这可能是我们未来科研方面要走的一条路啊、也是结合国家的这种大的方向。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就是结合这个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首都城市功能定位，然后特别是以这个科技创新的3城1区和这个中国制造2025示范区为机遇吧。然后我们现在思考的是，就是如何通过我们自己的供给侧改革，把我们这个传统的制造业向一些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进行转变，是吧？这可能是我们整个在产业上未来要走的一条路，这也是这个适应北京的未来的整体的发展的方向。然后我觉得第三个这种转型的这种驱动，我们要做的是，就是把科技和金融联系到一起啊，做到这种产融的互动啊。其实，在去年我们公司也是成功的这个管这个挂牌新三板挂牌了啊。这更多的是我们要把一些战略上的合作伙伴，包括一些资本涌进来，然后我们通过这个 金融拉动，然后不光是靠企业自身的这个滚动、自身的积累来实现企业的高速和快速的发展，也就是让企业也变成一个由快速到由高速到高质量的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这是一条路子，包括其实科研产品怎么和市场更好的结合，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 对， 一味的去研究一些产品，可能不适用于市场的发展。 对，一定要是关注市场所关心的，就是找到市场的痛点。市场在哪块？我觉得哪块只要是市场有痛点了，这个才是下一步，就是从科技创新、从企业发展的是一个机会。 我们看到有网友叫做11201989908这位网友啊，在花椒上给我们留言说，能不能问一下王老师，给我们年轻人出些主意，尤其是科研的这种刚刚参加工作的科研工作者一些工作，或者说是在实际的一些未来发展道路上一些建议。 我觉得第一点吧，应该就是踏实的这个脚踏实地，干一行一定要爱一行。因为 干一行爱一行， 对， 专一行， 对，扎根在一线。我刚才节目之前我也提了，其实今天的年轻人扎根在一线，你和产品打交道的过程中，实际上你将来回味起来，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你能看到这个产品的变，所有的这些变化和找到它的这个毛病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你是感觉的是非常的棒的。当然说刚才我提了，今天可能有的年轻人会觉得我这种工作状态特别累，但是我想说的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一定所有的人，包括咱们也一样，所有你感觉累的时候，你一定是在走上坡路，你一定是要达到一个新的高点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累。如果说天天你觉得很轻松，是吧，你的科研都很轻松，你觉得没有什么事，那你一定是在走的是下坡路。所以这块我觉得第一个我想对青年朋友们说的应该是脚踏实地，这个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然后第二个其实我想说的那就是终身学习，知行合一就是把这个学习要不光是学习。其实我觉得理工男因为主持人我们理工的，其实当时我特别感受，我就是对这个英语真是一团糟，就是上学的时候我觉得过了四级就觉得就已经就是完成我的任务了。但是后来发现在工作的过程中真是有时候为了就当时我们在和美国，就是我们后期我们在和美国在找代理商、找合作伙伴。现在我们和美国的 MIT 和卡耐基梅隆大学也建立好了这种合作的关系，是吧？在这个过程中，那我觉得语言是摆脱不了的一个交流的方式，是吧？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你要想国际化，你企业要想走到国际化，那你这个语言是必须要学的。其实我觉得再困难的事，当你有了动力，当你有了有你觉得这个是未来你的发展的方向的时候，你一定会下功夫去学。其实那个时候包括学英语再到管理的支撑学英语，包括管理觉得管理当了总经理，我觉得管理不足，再补充管理知识然后包括补充专业，在那时候在评高级工程师的时候真的是我觉得花了很大的时间去学习。但是今天我觉得那时候所有的花费所有的这个时间的付出，我觉得到今天来说是值的，没有天下没有白掉的馅饼，是吧？ 这真的是肺腑之言。 对，而且这个我觉得这个有一个科学家跟我说啊就是人在大脑里有一个器官叫海马回，就一个组织一个回这个海马回就是负责人的记忆和这个思考的。 你要不用就迟钝了。 对，不用就迟钝但是你要用的话它可以再生，不管是多大岁数它都可以再生所以说不光是年轻人了，是吧？我觉得作为年轻人，我们的这个海马回的循环我觉得会更快所以说我们更应该利用我们最好的去时间补充，给自己充电。其实我们缺哪方面知识我们自己肯定是知道的我们自己肯定知道我们缺什么，那就缺什么补什么。我觉得你要缺经济知识你就补经济知识，你缺管理知识你补管理知识，你缺的是这个技术的知识，那你就去不断的去补充你的技术知识 学到一些东西，而且是全面的学习才能有这种复合型人才 对、 啊、这样的说法啊。好吧，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啊，很感谢我们的科研工作者啊，王阳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希望谐波传动这样的一个科技领域的专业能够越来越好啊。 谢谢主持人。 中国的谐波传动能够在世界更进一步啊。刚才我们也聊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能制造， 嗯， 嗯， 嗯， 相信以后咱们的产品可以克美啊，终极克美， 一定会的。 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吧。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每天早晨的8点到10点如约和您相至啊。这是北京青年广播2018年重推的一档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职场有高招》，明天再见。 高墙，寻找命运的阻挡，用阴谋在自场，看良知在逃亡。谁撒下明天的谎？谁背负无尽的绝望？无处躲藏，逃亡在谁的片场？剧情如此疯狂，在无头的篇章，希望总在下一场。 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听得见送别时常